新传媒小华电台 Capital 高火杯详细频道，现在有五要报告干扰新闻。政府将地部落推出第三批社区关爱组屋单位，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祥伫国会透露这消息。另外，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费孝利也宣布，将伫加三个地点不计班长比达达里加成功试行新模式的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预计第二对以前开始接受申请，有600名单身的租户将会受惠。政府考虑提供一笔特别援助金，以抵消市电力收费上调杂费对居民的影响。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莹伫国会讲，政府每年拨款2.39亿元，抵消市电费向居民收取的部分杂费。今年五月起，有意更新租约的租屋咖啡店需要提供至少四套经济舱选择。沈莹讲，个人对生活费上涨难免感到焦虑，政府也真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当局将要求更加多的邻里咖啡店为消费者提供经济餐饮。起在万国甲万国物理村的两个新消防中心，今年将正式投入运作。营销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柯连璇也伫国会透露，翻新了后的竹龙西消防中心将伫今年第三季重开。另外，柯连璇也宣布，今年7月3日起，本地大型超级市场将为塑料等一摆性购物地征收至少5%。新规定涵盖每年营业额超过1亿元的超市业者，包括集装店家、零总公司、新商加宅院超市。为了减少固体热症的传播，政府将扩大以往绝育试验计划，未来几年将在更多地区释放乌尼巴克港的以往。这项计划目前涵盖300,000户家庭，覆盖率大约占所有租屋的30%，并且占全岛有堆房产的9%。本区县再次出现东北季风调，我国气象署预计，全岛今日到明仔两日将会有雨，雨势有时会转大。一个地点的每日最低气温可能下降到-21到-22度。李显勇夫妇因为涉嫌在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为作的司法庭诉中提供假证据，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但是两个人目前在国外。领导李光耀故居处置委员会的张志贤透露，警方已经通知因会采取必要的步骤，在因缺席的情况下完成调查工作。干扰新闻报告完了。